悄悄地爱上你，唱一首情歌送给你。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，爱上你不要介意。 轻轻地走过你的家门，偷偷地放一束红玫瑰，远远地看你的表情，你不要拒绝我的好意，就让玫瑰天天伴你。 爱你却不让你知道，认不认识我已经不重要，只要看到你会心的一笑，我就会把烦恼忘掉。 爱你却不让你知道，偷偷地感受你的心跳，只要你每天都活得好啊，我真心真意为你祈祷，我祈祷你青春不老。悄悄地爱上你，唱一首情歌送给你。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，爱上你不要介意。 轻轻地走过你的家门，偷偷地放一束红玫瑰，远远地看你的表情，你不要拒绝我的好。就让玫瑰天天伴你，爱你却不让你知道， 你知道 认识我已经不重要，只要看到你会心的一笑， 我就会把烦恼忘掉。祈祷你青春不老，我祈祷你青春不老。 的时候是多美丽的夜，心里有一条看漫画的街，街上有一场下不完的雪，雪花下面是不说话的你，我和你好像隔着一个世纪。 再次拒绝，仍未愿交出心里灯。为求你寻获埋怨 真，我从逗留，仍在门外苦等，在心中封锁着，是片冷冷大门，长合着不肯打开。就算料到共你没结局，也愿去问，何时能开启门内的箱？何时燃点起明亮的灯，点起我内心，天生真爱再度发出光芒。我如迷路人，寻觅情路的灯，愿想一点光亮，但你再次拒绝，仍未愿交出心里灯。为求你寻寻获还没的真，我长期逗留，停在门外苦等，在心中封锁着，是片冷冷大门，长合着不肯打开。就算料到共你没结局，也愿去问，何时能开启门内的箱，何时燃点起明亮的灯，点起我内心，至深真爱再度发出光芒。何时能开启真爱再度发出光芒。 相信我为路人，曾历情路的灯，前途漫漫迷惘迷。相信我如迷路人，曾历情路的灯，前途漫漫迷惘迷。相信

是谁？ 是谁？ 夜越黑，梦未被难去难回。世界就被摧毁，也许是雨远了， 也许是雨泪不 泪，谁不舍但因无人相依偎。夜越黑梦未被有谁肯安慰， 安慰 我的世界就被摧毁，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。 想哭， 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？全世界， 全世界 好像只有我疲惫，无从所谓，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， 远走高飞， 远走高飞。天会灰，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？夜越黑梦未被难去难回味， 回味 我的世界就被摧毁，也许是雨远了， 也许是 累不累不累睡不睡，但已无人相依偎。夜越黑梦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。 糟糕，已经发现了吗？可坏坏的笑呢？可爱的表情，砰砰砰，气氛高。 忘记后退。 要小心情，绝对不要浪费。你的生活冰淇淋都很对，不是永远会，只有忘我回味。You and me 真的很绝配。 准备大脑又要钝掉，自我知识要被你取掉，修正幸福小圈套。 偏偏喜欢你，情意已失

样说我将一颗不容易融化的糖果，来我见你的朋友，又很得意地埋怨我承诺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红得我泪眼迷蒙。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， 感じの歌が台湾の方でも素晴らしい歌がありますね。 あります。 アリさんの娘という、 そうです、 ね、はい、高山青というこの曲を聴い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、

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李子萌。 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剑桥海龟何彦科。 我是零点有数合肥万里的董事长哈佛海龟袁岳。 第三届海龟中国梦年度盛典 1月8号人民日报社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祝福2017第三届海龟中国梦年度盛典获得圆满成功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，他会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悉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